不太适合房间通风，然后结果睡了起来之后整个头会比较晕，因为这种污染的天气大家还是注意一点啊， 是今天更不适合开窗， 不要随意通风。好，今天呢其实我们的话题呢就不是旅游了，因为这个天气一般啊，我们也走不出去，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未来的规划的事儿。今天的话题呢也是很多人我觉得心中都有一个小小的种子啊，叫做如何走出舒适区创业吧，青年朋友。 舒适区，说说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比较懒的。 对，因为在舒适区谁愿意爬出去， 对 吧？ 对对对，而且其实舒适区说不走出舒适区也是因为恐惧吧，对不对？我看到一句话说特别好，也是最近比较激励我的，说那个不要相信恐惧，它会让你变得愚蠢。 清早起来一碗毒鸡汤， 我突然想到，我突然想到那个什么啊，早上起来什么什么， 先给自己打个气。对，其实人在舒适区久了吧，你真的会不进步。这很多人觉得啊，我为什么要跟自己拧巴，其实真不是这样的，因为舒适区不会永远是一个舒适区，当他哪天变得不舒适的时候，但是你失去了一直战斗的能力，我觉得那个才是真的不舒适。 对， 应该自己，其实在我入行的第一天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说，你要永远有一种安危意识。当时想什么是安危意识，他就说你永远要知道有人会把你代替，以及你的技术会一直不过关，所以你一直要有一种安危意识。 对，未雨绸缪嘛，要为下一步去着想，而且呢我们也要去在当下的工作当中看到未来的这些前景啊。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也聊一聊这个跟创业有关的，这个创业不单单是针对大学生们毕业的就业和择业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工作了一定时间的小朋友呢，小伙伴发现说，哎，这个工作其实未必那么适合我，那在不适合的时候，那是不是应该自己去创业，或者是手中通过工作几年有一定的积蓄了，然后是不是想投入自己喜欢的职业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邀请到了一位比如就业内比较专业吧，他是北京人民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同样呢也是一家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啊，一个非常年轻的但是比较有成就的女性，她又会来到节目当中，以她实际的经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时候适合创业，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再创业。在九点之后呢，我们的这位嘉宾会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那么呢请大家也期待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好好想一想，在我们的嘉宾来的时候留言。那么在这一时段呢，我跟阿呆啊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活力比较有趣的资讯啊。首先来看一下说，其实很多人现在就是说，哎，不满足于现在固定工作，可能赚的是固定的钱，那么我的兼职是，那我怎么做兼职，我怎么把碎片时间给收集起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哪些奇葩的兼职。 其实说起兼职，我觉得更多可能是大学生的做兼职比较多一些哈。 对，哎，咱们年代上学的不一样。不一样的大学生创业应该不一样，你先说一下你们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现在其实更多的是现在，因为我上研究生嘛，其实也相对可能会老一些。 不要这样，我是青年说，不是中年说，老年说。 对，现在研究生就是现在大学里面更多的可能就是网络兼职，应该是网络兼职啊，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刷单呐、或者是甚至有的是什么内容创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自己。自建一个自媒体，然后收入一些什么广告的收益或者是提成什么的。但是在我那个大学的时代哈、说起来好像是一把辛酸泪。我其实做过特别奇葩的这个兼职，就是给人结婚的时候传菜。 传菜，结婚时传菜是？ 就是服务员传菜生嘛。 哦。啊，当时的收入是什么样子呢？ 特别惨，就是40块钱，然后还要扣，就是那个传菜的那个，估计俩小时吧，三小时， 就中午婚礼那段时间， 40块钱就算了，还有10块钱要扣除餐费， 为什么？吃饭的钱对吧？ 对对对，所以就很心酸。那个时候我都就是第一次，而且是其实更多是被同学带的，因为大家都在找 上大学的时候嘛。 对对对，大一的时候特别傻。 其实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应该利用课余时间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对对对， 而且你现在看来觉得这30块啊、好少。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应该都很多是周六日的时候说咱们一起去集体出去赚个钱， 对对对对， 一个是说能够吃顿饭的钱，就感觉叫赚、赚顿吃口饭。 对对对对， 再一个就是说，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周末真的觉得很闲，跟着好朋友一起出去，就当是出去玩了。 很多都是玩，其实现在想想应该是体验生活，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你就是因为有这样传菜的经历，所以你在节目当中有这个资本去聊这个事儿。 那会儿可开心了，其实没闲累，就是觉得啊，就是会有点累，但是因为几个朋友在一起，特别一个宿舍的哥们儿，然后大家一起哇都堆在那个墙角，又已经累得不行了，然后大家还很开心，但是又傻又天真。 当时传菜，你觉得有没有在边传菜的时候边想这份工作怎么样会做得更好呢？ 哎呀，那个时候还真没有这个觉悟，就是想着，哎呀，怎么这个盘子怎么这么重，这个菜这么一点，但是盘子又那么大， 哎，真的蛮奇葩的一个体验的啊。当时拿了30块钱一天， 对， 其实，在如果说大一的时候，我真觉得还不是说少，还可以的， 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学生去打工啊，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容易被中间商赚差价。 哦，对，还真的是， 对吧？真的会很容易被中间商赚差价，而且他们有的时候赚的还蛮多。多的，所以说 我估计那个哥们儿估计就拿 对也对对对中间上赚了差价，但是这也是比较好，其实不算太奇葩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奇葩的坚持，比如说帮人遛狗， 对， 其实现在有很多大学里面帮人点到都有，你不去上课他给你替答到，然后帮你上课，很多的。 我突然想起就是咱们播音系帮人答到就是很容易的，因为可以变声，有不同的共鸣。 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英语老师说一个班才就是整个教室才十几个人，点了80多个人的到。而且我旁边，我记得老师就站在我跟我那个好朋友旁边，我那好朋友就趴着点了好几个人的到。 对， 而且上学的时候点名还注意说学号挨得近的你别找我点，你找离你学号远一点的人去点。 对，可有技巧了。 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出于朋友义务责任啊，一种义气帮人点名。但是现在呢，大家有这个经济意识了，帮人达到其实是存在风险的，容易被老师抓得到，所以说他现在开始有偿了。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提倡这个事儿哈。上学应该是每一个学生自己应尽的一个义务，咋能花那么多的学费让别人帮忙达到呢，对吧？然后这个是帮人达到，帮人遛狗其实就是一个帮人去做不愿意做的事儿， 对， 或者 是没时间的做的事儿， 其实很类似于现在的跑腿闪送等等这样的业务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线上聊天做失恋的安慰师。 失恋安慰师， 其实有的时候 聊天呗。 对，其实人有的时候会喜欢把心事说给陌生人听，反而对熟人会不太讲真心话，这是真的。 对，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网上聊那个留言呢，包括很多明星会在开一个小号在网上抒发一下自己的心情和压抑，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情绪的点他需要有一个出口去释放。 对，这还不是一个不错的职业 咋了，准备回去当那个失恋。 你看像我们这种可以跟人聊的，对不对？ 对呀、尤其是掌握一点心理学的话，我觉得做这个会更好一些。你因为你必须掌握心理学，它是处于一种失恋的状态，也就是说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如果你不掌握正确的聊天方式，比如说啊，他已经很想说了结人生了，过来找你聊天，你想一想说是啊，人间不值得啊，他说 更绝望。 对呀、你也这么想的，对吧？所以说这个职业虽然说可以说陪人聊天轻轻松松的，但是你真的要具备一定的常识，这是心灵上的医师，在心灵上救死扶伤，跟我觉得跟这些主刀的大夫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对，安慰还是要讲策略的， 对， 而且要讲科学。 而且他这个工资其实也不低啊，40块钱一小时，他一天能赚400块钱，也就是一天其实聊10个小时的天， 哇， 也很累， 也挺累的吧？ 对，因为我们可能聊天节目2个小时，我们是欢快的， 对 吧？ 对。 但是你要跟失恋的人聊天呢，他是不断的把负能量倾诉给你，还要再安慰，你会一直处于一种比较压抑的状态。 哇，这也是够了。还有一个就是给程序员送绿豆汤，为他们打气加油，一次可以200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女生萌妹子更多一点。 对， 你们想一下，就我跟阿呆两个人，我们去给程序员加油，送给他汤。我说各位程序员小哥哥们加油哦，今天要努力哦。哎，他们是什么感觉？ 我这个画风我不敢想。 然后这时候阿呆去了程序员那里，他给小哥哥们加油，来3、2、1。 哥哥们加油， 滚，对吧？这个要看声音和这个男女生应该 对 不都能赚这个钱吧？ 对，所以要看颜值吧。 对对对， 女生这个其实也是有门槛的， 这是青春饭呢，是吧？然后这个也是根据，真的我觉得很多很多的兼职，只要你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你的思维、想象和创造力，都可以的。 而且，其实说起这个颜值哈，颜值，嘴都瓢了，就是说那个， 因为没有，所以嘴瓢了。 其实有这个天使光环效应在这个心理学里面，就有人说，如果一个人看到了一个，就是有一个人的优秀的特质，比如说漂亮啊，就是可以不自觉的认为他们有其他的好特质，就比如说善良啊、善解人意呀、聪明啊、优雅呀，这些等等等等，就会附加在他身上。其实可能更多是自己多想了吧。 所以说这个以貌取人有时候不一定是贬义词，我觉得有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褒义的。就是他可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也表达这个人的自律程度嘛。 对， 而且现在美的是各式各样的，不代表说一定是高鼻梁大眼睛才是，就是偏得漂亮成迪丽热巴、古力娜扎这种的， 各美其美。对， 对， 对， 像这样的倪妮什么的，我倪妮啊，包括春夏这种文艺的女演员，我都觉得好漂亮 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多美，就是好看的女生，女生跟男生的审美好像不太一样。 哎，这个确实是 真的，有的好多女生觉得就是自己觉得就是这样捯饬，或者眉毛这样画、眼睛这样画会好看一些，但是其实有的时候男生并不觉得。 哎，这个我们可以听一下，你觉得是你见过哪一次比较女生夸张的打扮？你觉得？咦， 我觉得啊，我觉得比较夸张的女生打扮就是那种烟熏妆。我有点受不了， 就是画出来脏脏的那种的感 觉。对对对对，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素颜妆。 这就是男生的这个问题了。男生的 直男， 对，我们说男生喜欢的素颜呢，不是真的素颜，而是说你化完妆像没化一样，但是你很漂亮。 对对，就那种清雅一些。 对，千万不要被男生骗了，千万不要真素颜出来。这就是男生女生审美的不，就是可能男生更喜欢的是不要过度的去打扮，清纯自然，看着舒服就是很好。 对， 其实我觉得现在女生慢慢也会比较喜欢这个样子的了。 还有一个心理就是，其实女生如果打扮的太过于这个复杂的话，可能也是给男生设置了一些门槛，有些男生可能就会刻意的就会绕远一点，不要靠近。 哦，真的呀？ 对，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哎， 是吗？ 真的，这个是说漂亮啊，这是说这个颜值有着天使光环。其实漂亮的时候，第一眼感觉给人很好的话，你做什么工作做兼职会相对好一些。最简单来说吧，就像这个自媒体的博主、美妆博主等等，一定是说颜值和能力俱佳的。 对， 他才会投资，才会粉丝才会说喜欢你。还有就是说这些淘宝的卖家吧，其实以前吧，我觉得网红卖衣服就那回事儿，现在才发现其实他们每个人年收入基本都能到千万，大网红。 哇，我昨天查了一下，真的是各种上千万的、上亿的都好多好多。 而且他们真的看着说就漂漂亮亮的，喝喝咖啡啊，出去旅游，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他们一天可能换几十套衣服，为了把这套衣服拍好，他们会带着团队去飞到巴黎。甚至有一些网红说，这么爱逛街的网红在巴黎几天一次都没有出去过，因为只是在一直在工作， 其实很辛苦。 对， 但是干什么都很辛苦。 对，回来之后你知道吧，还有很多程序要做直播，因为这些衣服吧，要首先要直播给大家看，除了图片以外还要看这个视频的，然后不断的给人解答，包括后台的客服，包括甚至很多发货啊，成千上万件衣服都是网红自己去洗自己去包。我真觉得现在慢慢的觉得蛮佩服他们的，这都是很不容易的。漂亮女生这么踏实的做一件事儿也蛮难的。 对对对，其实他们在认真做事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对对的，这都是很美的啊。这也是可以入，大家可以如果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兼职做些淘宝店，其实也蛮是我觉得蛮灵活的。然后也考验了你这个经营能力啊。 对， 还有一些卖的是情怀。情怀怎么卖呢？这个武汉大学的大学生呢，他把卖这个樱花，武大的樱花非常美啊。 对， 他卖的是情怀，他把这个樱花标本装裱起来，然后送给卖给即将毕业的毕业生们。然后他是售价30到200块钱不等。 对， 也他这能够最好的时候日收入啊是日薪要过万的。 哇，其实这种情怀你更多的应该是 卖给那些有懂的人，有共同话题的人。 对，其实他卖的是一种创意，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叶子嘛，为什么要卖给我呢？我地上一捡就好了。但是他肯定会加了很多附加元素在里面，比如说武大的一些情怀、标志、文字，包括人家的制作等等，都是很用心的，所以大家觉得哎。可以作为一种纪念带走。 对，这种情怀牌其实在高校里面其实还是很普遍的，就比如说就我不说卖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我之前的老同学找我，就他已经毕业了，从广院，然后呢咱们广院那肉饼你都知道吧、 对， 我正好那天早上买吃早饭的时候多打了几个肉饼，然后我就晚上见他的时候我就给他打包了四个。哇，他感动的不行不行的，但是肉饼其实也就五毛钱一个， 对， 就很便宜，但是感动的不行啊。他就说哎呀，你都知道，你都还记得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肉饼，但其实我不太记得，我就是今天 就是打多了 就是因为老同学过来看嘛，因为他不可能吃到早上的饭，然后那肉饼呢又是咱们那个果然的特色，所以这种情怀一定要对准了有这种情怀共鸣的人才能会真正赚到钱。 对，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兼职呢，其实更表现一种用心。 对， 很多细节其实是在用心，觉得啊这个我也可以做，可是你并没有想得到。所以说真正能够做成功的人就是比我们其他的人多一丝丝的用心。 对， 包括你这个肉饼，其实我个人说句很煞风景的话凉了吧，我觉得 可以有微波炉啊， 凉了之后真的不好吃。 对，凉了不好吃，刚出炉的那种焦焦的嫩嫩的好吃。 对，我有个同学是三沙卫视的，中国最年轻的卫视，他每次从这个就是从广院走的时候，他就会早上打包一大包肉饼去带给他们没有来过广院的人去品尝。这也是个用心。包括我会送很多广院的这个信纸信封，就给一些 对 播音有情怀的人。我觉得都是，其实主要体验的是一个用心。 是， 这是我们介绍的一些比较也不能算太奇葩的兼职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玩的兼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咱们在节目当中一同分享。也是通过我们这段的推荐，正在床上想着今天几点起床的您，爬起来看看能不能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为自己增加一份小的收入，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是的。 然后其实现在更多的人更喜欢通过网络去运营去赚钱，比如说大 V 的公众号。其实做好了真的很好，但是做好了真的很难。 很难的，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自媒体嘛，就像微众公号。哎呦，我的有好，我运营了好几个公号。 哇，好棒，在节目当中你就不许说了。 但是 哪一类的呢？ 有好多都是跟这个老师啊或者是朋友啊他们一块运营。自己的公号有一个刚刚捡起来，然后也是写了一些原创的文章，但是很难，因为可能推广的时候就很麻烦。但是其实做好了之后，像网上很多找到很多案例啊，他们就说自己写内容然后上网发，或者是找那个平台发，然后都会赚一些类似于稿费的东西。而且呢，这个链接底部可以贴上这个平台的广告，然后去进行打赏啊，或者是这个点击的点击率进行分成。其实也是现在一个创业算是互联网创业吧，兼职创业的一个渠道啊。 对，所以说现在是个很好的时代，现在不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时代，只要你有才华，现在的互联网媒体就会帮你把才华让更多人看到。 对， 同样呢，现在也是一个强调知识付费的年代，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名师名家，我们没有机会说是有机会能上到他的课，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来上他的课， 对， 甚至成本很低啊。现在就是属于学习知识到消化到分享，最后是产品包装，最后把知识当成一个产品售卖出去的一个过程。 对，好多现在网课什么微课呀，包括 对 网上的很多通识课程，很便宜的，有的9.9元啊，99元啊，199都好多。 我觉得非常方便啊。首先是说，如果我们去上这些大师的课，我们可能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没有那个时间，因为动辄上个课几天集训就要几千块钱，还不包括食宿等等。 对， 但是我们上了网课，可以大家这个知识无限的分享出去，我们的成本也低。二是我觉得最好的是一个，我们现在因为过于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坐在一起去听课。 对，其实 网课很灵活。 对，我更多买这种通识课程听的时候是在地铁上。 对，碎片化的时间去听。 对 甚至现在很多我前两天看一个推送啊，我还准备买他那个课了，是。那个维密超模的私教，他上的这个私教课，其实你就是在大屏上放着，你跟着他练， 你就是维密成活了。明天维密我走秀啊，就是现在变成了很方便，除了我们现在想到的最开始的是语言多一些， 对， 情感的这种的多一些啊，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上一些经济学的知识这样的多，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功能性的课，健身啊、瑜伽啊等等，都会变成一种分享。 嗯，其实好像也给我们提供一种灵感。你要是有这种消化知识、生产知识的能力，也可以在网上开一个那种稍微便宜点的、那种小的微课，其实也是一种创业哈。 尤其是在公众号，你就可以推自己的课程了。 对， 也是对自己一个锻炼的，我觉得挺好的。所有有知识的人啊，有能力的人，也可以把你的这个知识转化为产品，这是也是一个方法。这我们介绍了两种啊，大家两个不同的类型吧，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在周末的时候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自己适合什么，归拢归拢自己手边的资源，然后尝试做一个兼职，看看能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些，改变一些人生，对吧？ 估计这会儿大家还在被窝里听着咱俩在这唠，估计在被窝里思考其实挺有效率的，可以幻想很多可能。 而且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一个怎么把想法落地，怎么变成实践。 对， 这个就很重要。我记得我们因为大家学语言的，做主持的，表达能力都还是可以的，经常坐在一起天马行空的讲这个讲那个讲，我那听那个人说他那天做那个特别棒，那个人说，但是我们当中真有一个朋友是每次听完他都回去，第二次会跟我们说，你们上次那个我回去尝试了一下， 我做了， 对，然后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我觉得行动大于语言，真的是把想法落地去实践一下。比如说这个有一个老奶奶，她就特别能把想法做成实践，她一个98岁的老奶奶也在创业， 98岁， 对， 而且是众筹， 对， 开了一家超市， 特别棒，众筹，她懂着互联网的语言啊，她在98岁的时候就开了这个超市啊，当时她开的时候是九十七岁，所以这个超市名叫97超市。 对，江奶奶还说啊，她其实开这个超市并不是说要去赚钱，她说这个收入，她一分都不要。就他算的挺好的，就是50%做公益，资助这些这个困难的儿童，有30%呢就给股东分一点，然后20%用来扩大生产，其实就没有自己要留下来的。他其实好像也不缺这个经济哈。 对，他应该是在找一件事情做。 对， 可能这个对，可能这老奶奶并不是那么经济富足，但是他比有经济富足更好的一点就是他的精神很富足，所以他就可能觉得回报社会了。 对 啊，对吧？ 其实这是他第二次创业。 那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是什么呢？ 第一次创业的时候，他其实是之前在这个棉纺厂工作，然后到了66岁的时候退休，没有摆脱贫困，家里一堆孩子，这个时候他就想创业，这个做那个生产汽车标志，还有这个铜制的牌匾，这种手工小作坊，一直到后来发展成产值过亿的这种形象标志的制作基地。然后现在这个公司呢，他自己运营了30年之后啊，就给了自己的儿子，所以呢，现在他自己就闲下来了。但是这种，我估计这种人也是闲不了的。 对， 又二次创业，开了一间超市。 看到没？66岁，在很多人已经颐养天年的时候，准备着跳跳广场舞出去玩的时候，他就开始了第一次创业。所以说，创业什么时候都不晚。 对， 而且江奶奶就是跟我们说了，谁说老年人不能有自己的价值啊？当我们看到这个00后们，就觉得哎呀，人间不值得，大家都刷着人间不值得的时候，人家这个快要到100的这个00左右的人啊，人家去创业啊，他用他的人生下半场的逆袭的故事也跟我们说，幸福其实无关年龄，他永不言弃的奋斗，他能创造有意义的人生。 是的， 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在这个前半时段也是给江奶奶这样的点个赞。今天我们聊的是创业的话题，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创业的话题想分享的，也可以在节目给我们留言。那么一会儿那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青年说继续说。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0，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周日的早上跟大家问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青年观察员阿呆。 欢迎阿呆啊。今天呢我们开始聊了很多兼职和老奶奶创业的故事。 对，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些干货了，如果想创业的人如何创业，我们国家有什么样的扶持政策，以及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创业的例子。其实有的时候创业呀、努力呀、兼职啊，也需要一些动力。我们有没有？我看过一个资料，说真正的关于励志啊、创业的最多的视频，或者让你最大的感触在哪儿呢？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看了那么多的创业的这些视频啊，最大的感受就是鸡血满满。 啊、就打了鸡血啊！ 对， 每天早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啊！ 对对对对对。 对，其实后来调查发现，我就看了那篇文章之后，我再去走的时候，我觉得说的真对。其实最多能看到这些的创业啊演讲呢，是在机场。 机场， 对，机场的各种、因为在高铁站啊、机场啊、客车站都会有卖书刊的一个地方嘛。但是在机场最多的就是你会看入门最多的是一排这个 成功学、 对，成功学的书籍，以及他的这个电脑的屏幕上永远会放着一些成功学的人在演讲。因为机场可能是大家坐飞机进行商旅的人已经是会筛选出来一部分精英和商务的人士。那么大家坐飞机是更加要珍惜时间，更多的时间去工作，所以在那个地方卖创业的会更多，卖演讲啊、创业的这样的视频会更多。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飞机延误啊、也是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商业机会。 对，其实有时候我在等飞 不得不在那等， 我等飞机的时候，我觉得刷手机都有点不融入环境。就每次如果我是在等飞机的时候，我一定会拿一本去买一些报刊杂志，这样去看。太浮夸的也还不行，一般就看一些什么经济类的呀，包括什么财富啊或人物这样的杂志。 我一般都会带本书。我一般会随身带本书。 我曾经试过，当时是一翻开书我就睡了，睡眠特别好，睡到什么程度？飞机当落地的时候，那么响一下，那个轮子落到地，巨大的声响才给我震醒，连发飞机餐我都没醒。然后当时我特别羡慕我旁边的那个女生啊，也是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她是直接拿着这个飞机上的英文报纸在反复看。哇！后来我也拿过一份，又睡了。 英中文我都看不懂。 对，看着，但是会让你慢慢的就是在坐飞机和周围这个不同的商务的人的体验当中，会让你想，哎，融入，也是对自己一个提升的过程啊。 是的。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有一小段吧，我们采取了一小段这个马云关于创业的励志的演讲，我们也是清早起来给大家打个气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云先生的这一小段演讲。 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绝大部分的人死在明天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假如你今天还停留在游戏网吧里面，假如你今天还在笑话别人做电子商所忽悠，那我相信5年以后你还会更加后悔。未来的10年，企业如果不进行电子商务，你将会无商可。你们知道吗？在上个世纪原始社会的时候，这原始社会的个子越大力气越大，在知识经济的个子越小越灵活越能干。21世纪是越小的企业越灵活的企业越会成功。 在21世纪，你想成功，速度，客户第一，客户第一， 那就是诚信至上。 我们要向社会尊重我们，我们应该把利益放在外面，放在一边，真正去解决社会的问题。当然，企业一定要挣钱，不挣钱的企业是不道德的企业，连成长企业的资格都没有。 我经过统计啊，不一定100%正确。统计概念，在名牌大学或者在大学里面，前3年的人毕业以后成功概率更加低。 如果你不懂得开放，不懂得分享，不愿意承担责任，你是一定走不远。 我认为上市是成功的标志，我想告诉大家，上市是成功的标志之一。上市了，你才知道痛苦的开始。 今天企业从市场中寻找机会，应该转变成为为社会解决问题。 如果你毕业于名牌大学，请你用欣赏的眼光看看别人。如果你毕业特别普通的大学，请用欣赏的眼光看看自己。 进入21世纪，我们坚定地认为小企业将会成为推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小企业充满了创新，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梦想，充满了理想主义，充满着为自己为社会承担责任。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更加支持小企业的成长，支持小企业就支持我们自己，支持我们的未来，支持年轻人，支持孩子。谢谢大家。 说的多好啊，支持小企业，支持政策，支持孩子，支持我们的未来，请大家支持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节目。其实刚才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1分多钟呢，我们青年广播明年节目的12档全新节目。当然呢，我们青年说明年还会跟大家在早晨这个时段跟大家见面，记得支持我们啊！刚才听了这个马云的一个2分钟的，其实是演讲的一个集锦吧，收录了一些他在讲座当中的比较精华的东西。我们也来看看究竟有什么样的支持的创业的相关政策。 我们现在可以先看一张图啊，就是我们在国家创新创业政策信息服务中心服务网看到的，就是找到的一个数据啊，也不是数据，就是一个热图。就是政策关注度和政策现在国家政策的分布情况，关于创业创新的这个政策的分布情况，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关于创业创新的这些政策呢集中在东部地区，看到没？ 对。 而且呢，国家相关政策的分布和制定呢也是非常回应了这些关切，整体来看我们现在的创业创新的外部环境其实还是不错的。 对，就是我们政策扶持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有回音和回声啊。 对，这些政策其实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贷款啊，包括一个创意啊，还有这个孵化等等等等。其实在党的19大报告指出，就是19大报告之后呢，也是国家了解到创业者的一些痛点难点，出台了很多政策。 这政策就包括了比如说降低贷款的门槛呢，拓宽了融资的渠道，支持促进了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包括建设双示范基地，打造了创业孵化的示范基地。 对， 还有一些呢，就是说突出围绕创新的主题，鼓励创新，支持鼓励专业人员参与双创，还有就是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双创，加快推进多证合一的改革。 对，刚刚第一条就说这个降低贷款门槛啊，其实这个贷款大家还是比较关切的，因为涉及到这个经济嘛， 其实就是一个启动资金的问题。 对对对对，它其实现在新政策的一大亮点就是把这个农村自主创业的农民纳入到了这个支持的范围，之前是没有的。 而且它针对小微企业贷款对象的范围也有所调整了。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数量呢，达到企业现在在职人工的25%啊。如果是超过100人的企业呢，就是达到了15%啊。然后并且签了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小微企业呢，就可以申请了小微企业的担保贷款了。 刚刚有个名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其实这个还是挺绕的，而且其实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它就规定啊，就是女性要满足20周岁到55周岁， 其实就是工作的年龄。一般现在是55，就是退休的年龄。 对，男性要满足是60周岁，还有就是要有创新创业的这种要求，具备一定的创业条件，但缺乏创业的资金，这样的一个情况才是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这种符合的条件。 如果说大家是小微企业，或者是有这个想贷款的意愿呢，具体的情况也可以 查一下相关政府的信息网络的一个咨询的地方，可以查这个相关政府的资金啊。但是说我们在国家对于贷款的政策扶持力度是比较大的，而且范围更加的扩大了，也保证了很多小微企业有着第一桶金的一个收入啊。 其实刚刚说到这个扶持呢，其实还有就是对于这个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这种税收政策，比如说一次性的这种创业补贴的这种试点，包括对这个正常经营一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啊，还有就业困难的人员呐，鼓励地方开展一些一次性的创业补贴。 包括政策也会倾斜一些，对在高附加值产业创业的劳动者呢，创业扶持政策呢，它也会给予一些倾斜。 其实现在这种政策更多的像是一种呵护哈，呵护大家这种创业的激情，包括创业的这种成果，就怕你在这创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风险，其实也是规避了这些风险。 而且更多的是有前提，这个前提就在于你的是否是创新，是否是符合各种标准，它会有一定的前提，当满足这些条件之后，它的政策会更加倾斜一些啊。 对， 尤其是说现在是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做好一种孵化和引领的作用。 对，也是一种保护机制哈。 对，首批已经有28个双创示范基地了，第二批呢有92个双创示范基地。 而且这个示范基地其实覆盖面很广，有这种区域示范基地，包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示范基地，还有企业示范基地。等会儿我们就会聊到这个高校的一些大学生创业的相关政策哈。 还有就是说他会支持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双创啊。人社部近日印发了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他就提出了支持鼓励，这个很重要，是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创新。因为一直的政策都是说你的企业或者事业单位人不得有第二职业。现在是鼓励有专业技术人员的事业单位去兼职创新了。或者是在职创办企业。具体来说呢，事业单位的专职人员呢，可以到企业挂职或者是参与项目合作，不仅可以开发收益，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取得的成绩呢还可以作为其评职称、岗位竞聘、考核等的重要依据。 对，还有一个就特别利好的政策，就是说这个离岗创新创业的这种专业技术人员呢，可以在3年内保持原来的事业的人事单位 人事关系。 人事关系，对，人事关系。离岗创业期间呢，还可以保留基本的待遇。 这个真的太棒了啊。如果说他想自愿到兼职的单位工作呢，或者是在职创办企业期间呢提出了解聘合同的事业单位，应当啊及时与其解聘合同，并且办理相关手续。 这个估计大家有很多的就是苦水哈，就是比如说你要辞职啊干嘛的，就可能会有一些阻碍阻力。其实现在已经政策已经很利好了，而且不光是有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办手续也特别特别方便。之前新闻包括这个宣传都是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多证合一的这种政策，就是我们现在就以北京为例哈，就从2018年的6月29号开始呢，就北京市现在已经实现了在外贸领域的在15证合一的基础上再整合，实现了24证合一。就是只要拿了一个，就是如果做生意的话或者创业的话，只要拿一个这个营业执照，就可以去各种单位去办手续，或者是去这种办事儿哈。其实这种多证合一我还是深有体会的，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去这种事业单位或者机关单位去办什么证的时候，有的时候很要跑很多场啊，很多 比较麻烦啊，尤其是城市如果 交那个手续什么的， 尤其城市如果大的话，你要跑很多的地方，会比较麻烦，会特别延误了你办证的时间。所以说这多证合一也是个利好的消息啊。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国家对于创业有什么样的一个支持和政策。那么前一阵子呢，有一个电视剧比较热播，叫《创业青年》，里面也是讲了一些创业和奋斗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提供了这个预告片，以及如果说大家没时间看，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个几分钟看完全电视剧的这样的一个浓缩片。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预告片，首先了解一下《创业青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到目前为止，你失败过几次了？ 我不怕失败。如果不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活，那才是最大的失败。 我已经找到我远处的灯塔。 我这辈子，绝不会像是一个棋子一样，把命运交给别人来掌握。 我信念他。 太杰出了，而让有些人感到恐惧。 你想收购我？我这个人就是不想被圈养。 你站在了资本的对立面。 他们就像恶狼一样，不怕你咬死，誓不罢休。 很遗憾，这才是现实。 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做不了决定？ 我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如果郭姓能看到，他会垮掉。 哥，是一统天下。 你这他妈的叫做什么烂东西？ 你就是个流氓， 都是流氓。所有的故事都是在教人。 超过三年以上的东西， 或者被感情。 你打败郭新年，就把我赢了。我是你人生的奖品，或者被其他人。 蓝藏无数根，春风追又生。 从现在开始，不会再有奇迹了。 到底是生命当中，还是心理当中？ 不做一个梦。兄弟， 兄弟， 一点都不重要。 刚才落在最后一句话啊，创业为梦想者而生。这也是讲了一个创业的上海中的起起伏伏的一个故事。当然作为影视剧呢，它的夸张的成分在很多，但是我觉得想创业的朋友呢，也可以先通过这一类的影视的剧集先了解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对 对吧，通过别人的例子。当然呢，我们也有很多身边的优秀的例子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因为刚刚说到这个政策，其实更多的像我们如果青年的话或者在校学生的话，接触的更多是学校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平台呀，包括这个资金的政策呀，对吧。这个如果是在校学生的话，我估计大家每个学校都会有自己的这种相关的政策，比如说这种资金的这个什么资金来着， 它有一种比如说扶持包括减免，像现在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创业的 孵化启动 资金，对，孵化基地，他们会办一些比赛，然后你好的项目呢，他们就会说是给你个孵化基地，比如说你这一年是免租的，然后你这一年在孵化基地里面就可以去培育你的项目了啊，孵化出来嘛，并且说是真正如果能面对市场的话，在贷款政策上面都会有，而且还好的是针对优秀的项目呢，会请来一些专家去给你进行指导，有经验的，有这个商场创业的经验的人会一步一步的去教你，会给你趋利避害，帮助你去实现，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种政策是很好的，很适合大学生创业的一个时代。 对，好多大学里面有这种创业导师这种职位还是很好的。 还有很多是会跟一些企业签了合同，签了合同之后就是说你要定期把我们这学生可以到你们企业去实习， 对， 把你们那个企业当成一个孵化的基地。 对对对， 也有很多这样的。 学校提供了很多很多这种好的平台，比如说这种创业大赛啊，还有这个创业的讲座，还有创业的这种社团，包括一些就是如果大赛或者是这种资金的补贴，有很多都是3到5万这种一次性的大就是补贴就给。 对，是一次性会给到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创业有些扶持政策，为了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呢，以创业带动就业，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出了关于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明确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呢，从毕业年度起可享受3年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 这其实是特别好了，三年可能前3年还没赚到钱呢， 对，他给你减免了税收了啊。他在校期间创业，可向所在高校申领了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离校后创业呢，可凭毕业证书直接向创业地县以上的人社部门申请核发了就业失业登记证，作为享受政策的凭证。 对，其实说起这个大学生创业呢，还有很多这种成功的例子。 我们分享一下吧。 对，就比如说这个刘浩明吧。估计有的了解这个创业这一板块的人就会知道这种。 我知道刘昊然，我是了解娱乐板块。 好吧，就是中央民族大学的美术学院的大四的在读生啊，他学美术的创业的这种这个题材呢是买煎饼果子。 是。 是如何把煎饼果子摊得更黄更圆吗？ 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他是改行了吧、 对啊， 但是后来我看了他的这个经历啊，就其实他也是把自己的所学的这个专业和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创业当中，比如说他就是改进了这个煎饼果子的这种生产，包括规范，还有就是最主要就是设计的特别的包装特别好， 那种互联网加的思维哈。 对， 其实他呢最开始没想说做煎饼果子，他是一个爱倒腾的人，但是当时说心里就想赚钱，因为他当年参加了四次高考才梦圆了北京，梦圆了这个大学梦，所以我觉得当时他这个个人的意志可能就跟我们不太一样。也正是因为觉得四次才高考上，觉得花了家里那么多钱，并且这么大岁数了啊，上大学再找家里要钱就挺不好意思的，所以当时就是说想倒腾点儿钱，倒腾点买卖才开始的创业。 其实他出发点就是想赚点 钱，并不是说在煎饼果子有特别大的一个建树才开始赚钱。 定好了这个创业的方向之后呢，他也是转悠了整个北京，吃了大大小小的这种 煎饼果子、 煎饼果子的摊儿，然后还特意跑到了山东天津这种煎饼的故乡来取经啊。然后后来呢就是找到了启动资金啊，就找到了高中老师借了一部分，然后拿自己的学费也垫了一部分。 这关系处的还挺好的 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感谢他们学校，其实也应该是一种政策吧，就允许学生可以到大四的最后一年补齐所有的学费。 我们学校也可以。 我们学校？ 对，你不知道是吧？ 我还真不知道。 我们学校也可以，因为我们当其实不是说大四最后一年，而是说在学费交的时候，你可以在比如说你毕业那一年，你可以在你领这个毕业证之前把补齐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他通过不断累积发现问题呢，比如说大多数的煎饼摊啊，它是个地摊儿，咱们推个小车就出来卖了，食品安全是没有保障的，而且食品比较单一，比如说只能加果饼啊，只能问说要不要葱花啊，对不对？他谈不上什么品牌和营销，他就慢慢有主意了，他觉得我的这个煎饼果子一定要像煎饼侠一样啊，这夸张了啊！他说我的煎饼果子不单单是一个果腹的东西，他一定要跟时尚、跟文艺、跟健康联合起来。 其实讲的也是这种情怀啊。 对， 他现在就是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是在刚开业的时候啊，是在2014年的11月15号。那天他就说啊，他开业了六七点，晚上六七点正式开业，到半夜关门的时候挣了700多块钱，这是第一笔， 蛮多的其实。 对，几个小时卖了100多张煎饼，他取名这个名字特别好，就是左一，左边的左一，一是一二三四的一，就是要一心一意做第一。 哦，左一，而且这个新房其实就在左边，都是印证了啊。对，他这个店呢，开了一年之后呢，流水就达到了20多万一年， 哇！ 然后后来就开了很多分店，从北京啊到成都啊到郑州，截至目前呢已经开了13家分店了，并且呢还是在筹备第14家，并且他还要把这个煎饼店开到国外。 好像要打造一个中国的麦当劳。 对，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个民族企业，未来大家在国外的时候想一解乡愁，想吃份煎饼果子，我们有一种连锁。对，打造了 特别是留学生，我估计在留学生圈里面特别受欢迎，可以吃到家乡的味道。 对，他会打造一张美食的名片。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但是他前期也是付出了特别多的努力，做了很多市场调研，并且真的是很认真。其实我们看他刚营业的时候，基本时间业余时间应该都搭在里边了。 对，而且你想想一个学设计的那么一个就是个性的出挑的一个人，然后每天一身的大葱味儿烟油味儿回到宿舍，其实也是会受到别人的不理解啊，或者这样。 但是他坚持下就会有一些帮助啊，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 我突然想到一个鸡汤啊，就是你把小事坚持到底，一直坚持做，就可以做成一件大事。 对，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说一下子给自己定一个特别大的目标，我们就先定个小目标，一步一步来，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慢慢的会跟我们的理想实现的越来越近了。 对， 这是分享了好的例子。那么很多人说，那我也要创业，可是创业不是说一拍腿一拍脑门就可以的，创业之前呢，我们究竟该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啊。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了解你为什么要去创业。 对 吧， 要有目的嘛，要有方向。 对， 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创业，而且呢这个想解决什么，想改善什么，你想干什么。就比如刚刚那个例子， 就是他 就是 为 赚钱。 嗯， 对，还有但是有很多就是有梦想的， 有情怀的， 对， 有激情的 去创业。因为有很多其实是刚工作的时候并不是做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或者是说工作一段时间发现这个工作不适合自己，那么工作了几年之后呢也有一定积蓄，这个时候呢就想利用业余时间或者是辞职为梦想去拼搏，这一部分人呢就是为梦想去创业。 对， 无论是哪一条，无论是您是为了梦想还是为了赚钱，我觉得首先要明确你创业的目的，而不是说大家都创业那我也试试看。 对，人云亦云这种 对 是什么 我觉得你缺乏目的性反而很难坚持下去。 对对对对对， 你要朝着目标走下去，这是最开始最具备的啊，首先的目的。然后呢就是你的素质测评了，是否适合创业， 这个很重要。 对，这里就包括了你的身体素质、心理性格、个性、人脉等等。 对，每个人其实是不一样的、性格决定命运嘛。 哎，对， 他就是真的适合做一个特别优秀的职员，但是不适合做老板。但是有些人天生就适合做老板， 有商业头脑的他就是特别适合做老板，而且人脉很重要。 对， 包括说这个，首先说这个身体吧，如果没有好的身体，刚创业大家都知道都是以办公室为家，以天为盖地为炉啊。如果说身体条件不过关的话，你很容易在这个创业巨大的浪潮当中给你拍打下去了。所以做什么事情啊，都应该有个好身体啊。 对， 同样是有一个心理准备，你的心理准备就是说，对，一个是说面对刚开始的这个压力，二是你要做好这失败的准备。我们一定要有抗压能力以及给自己试错的能力，如果没做好这个准备也都不适合。包括性格，你创业之后呢，势必说创业是一个团队，不是一个个人。你慢慢的要从一个打工者角色转化成为一个创业者，那你的这个心理状态也要发生变化。以前可能就是为自己而战啊，就是为老板而战，你给我这些工作那我就做完了。但是为自己而战的时候，你的整个大局观的意识也要起来，心理要转变。 对对对， 包括其实很重要就是人脉，如何与人相处。 是的， 以及你真正做这个行业之前要想到你在这个行业有没有适合你就适合人脉去拓展。好的朋友有时候帮一把忙会事半功倍。 是的是的，除了这些个人的素质啊，还有这个创业的整个的目标目的，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你这个创业要怎么实现。 对， 做什么产品啊，确定什么样的商业模式，你是线下呀或者线上，现在互联网创业很热嘛，对不对？ 对， 所以要选择这种创业的商业的模式， 要做好市场调研。无论做什么产品呢，都要做好市场调研，以及要讨论好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你是线上线下，或者是结合用互联网加的思维，你首先要做好市场调研，你要了解到你创业这个项目在你所在的区域内有多少家跟你同类型的，你大家都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 对对对， 可能大家很多人觉得哎，这个想法只有我想出来的，但是你通过市场你才发现其实这个项目人家早几年就在做的啊。要承认天外有人啊。然后还要就是说你要有自己的团队，团队是跟你以后风雨同舟的人。 对，特别是搭档的话，你要是要找一个懂你的而且能够接住你的那种好搭档啊， 对， 默契， 要互相信任的啊。还要做好这个投资的预算，启动资金啊，以及说启动之后的后备资金应该怎么样的投入，这资金链是不可以断的。这也是很重要。再一个就是说团队应该怎么样规划，比如说我跟阿呆两个人我们这个创业，那么我们谁负责主导，谁是总经理， 对对对， 谁跑这个财务，谁跑外联等等，我觉得这整种种类类的吧都应该在提前想好。否则我觉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说你想等着这个项目跑起来再慢慢看，那还是不太行的啊。 创业不是一个 对 在站， 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应该准备什么。那么一小段整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德国都方刷新，400-17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好的，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青年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9:04，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大家好，我是青年观察员阿呆。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我们是一个全屏的可视化的节目，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呢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新浪一直播搜索982青年说，就能够看到我们啦。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人民大学 EMBA 的马林，他是现在是创业人啊。刚刚我们前一个小时聊了那么多关于创业的话题，还有你要具备哪些素质，但是今天呢就来一个实例哈，给我们亲身传授一些创业的经验哈。 也请我们的这个创业人给我们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马林，是北京瑞特家， 没有关系，是北京这个智能的一个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是的， 看了您的资料啊，其实在创业之前也是有几年的工作经历了吧？ 哦，是的，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 哦，这十多年的工作经历是我们比较好奇，因为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是在这个行业内有一些成绩了。为什么会选择自己创业这种比较有风险的事情呢？您可以稍微离话筒近一点。 其实对一个创业者来讲的，任何一个创业者都是一个敢于面对挑战、不安于现状的人。对于想挑战自己，那一定要是就要去改变自己，然后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那可能在自己的人生上才有不能遗憾的一些地方吧。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人生不留遗憾，这是我创业最主要的一个动力。 初心，对不 对？ 对， 初心是的。 那最开始选择了现在这个项目，因为知道您是做这个物联网智能化的产业，做一种智能锁。 是的。 我们刚开始就比较好奇啊， 对， 智能锁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应用呢？ 智能锁其实是把我们传统的机械锁和电子的产品然后相结合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传统的是用钥匙来开门， 是 但是用钥匙来开门我们经常会忘带钥匙。 对对对，我就经常忘带钥匙。 这是用户啊，潜在用户。 是我们把钥匙留在房间然后留在房间之后把门锁上了直接就走了，打不开门。那就是这种情况下的呢，我们就想到有一种方法能不能够去代替钥匙。随意的，就我们给客户的一个理念，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愿景使命感，就是说 unlock your life。就让你的生活无忧无虑，或者说解放你所有的生活。就本着这种态度我们去做，想着在任何状态下你就可以随时出门然后不用带任何的。 哇，这样好轻松。 所以可以通过指纹，通过密码，通过刷卡。 刷卡 对，还通过微信开锁，手机开锁 微信都可以开锁。 对，是的，微信小程序都可以开锁。 这个真的不知道，因为现在其实是很多家已经在用这指纹开锁了。 对， 进门的时候按一下手指， 对， 按密码，或者是当我说都不失效怎么办，他们说可以刷卡。 是的。 但是微信它怎么去开这个门呢？ 其实微信是通过一个小程序 APP 我们在那个控制中间小程序和我们的锁中间是通过一个协议或者是蓝牙，或者是其他的 NB 技术，或者是 WiFi 或者是 Zigbee 这样的一个协议来实现语言的一个通话这样子来控制这把锁。 刚刚说的 Zigbee 是什么意思？ Zigbee 是我们的就是通讯协议其中的一项协议。目前比较流行的协议有 Zigbee， 有 WiFi 有蓝牙还有 LoRa。就是 蓝牙我明白 WiFi 我也明白。 其实你们想的最简单的我就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蓝牙传输照片其实这都是一种协议和协议之间的对话 我明白。 我突然想到的是那个共享单车那个锁就是你可以输密码或者是这个用这个 APP 开 对， 是不是这种 对，其实它也是一种协议，就是我们要和一个物体进行对话或者物体 体和物体之间进行对话，就像我们之间要有一种语言是一样的，那物体和物体之间要有一种对话，就像我们的物联网现在大家都在想的，那物体和物体之间怎么对话呢，它也要有一种语言大家能听得懂的啊。那这种语言其实我们称之为协议， 是不是一种媒介的感觉，就我要通过这个东西来实现两种物体中间的一个桥梁 啊。是的，也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理解能力还蛮强的， 我可以创业了。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我通过手机的小程序去开锁，能不能实现说比如说阿呆我们是室友，他在门口说怎么办我没有带钥匙，我可能身处在外面，我就咔给他开一下 啊。其实这是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方案或者不同的操作模式来进行设置它。那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在家里的那个状态，我们把它称之为 customer C 段市场啊，就刚才你在宿舍的那个场景啊，就我们一起租房子啊，或者是我们在办公空间没有带钥匙，或者是我们在一个公租房，这种谁都可以 稍微公共一点的， 对，公共的，我们叫公共住房啊，这样的一个性质的领域，它称为 B 端市场 business 所以是 B 端和 C 端。那在 B 端的市场里面，因为我们在 C 端市场，我其实不太建议说我用手机啊，用 WiFi 啊，用 Zigbee 用手机来进行控制，因为如凡是通过物联互联网这种技术的，其实它从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一些安全的隐患， 不确定性， 是这样， 对， 是这样，对，不确定性。那在 B 端市场呢，因为我们本身更注重人身的安全啊，或者说财产的安全是一部分，但我们会把人身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就会想着它越多越多的开启方式能够去支撑这个锁具啊，让人更能够去 方便 啊，对，更能够方便。那这样子情况下呢，我们设置了刚才你讲的就是远程开锁啊，然后指纹啊，包括您的身份证。 身份证还可以开锁？ 哎，对，假如是我们现在是公租房或人才保障房政府的项目，那政府呢可能不太希望说，我给你这个房间，给你的福利，然后你再把它转租出去。那又通过密码啊，或通过什么的话，它可能有一个就是我想转租就转租了。但如果通过身份证我们来进行识别的话，每个人只有他一个 ID， 对，只能本人了， 对，只能本人了。所以我们在这种开锁场景上又加了一个身份证，IC。卡、指纹、密码，凡是你能想到的这些开启方式，就在你的锁上是可以实现的。 以前是一把钥匙 开一 把 锁， 现在是好 多一个身份， 好多种钥匙可 以 开一把。 对，因为 以 前钥匙虽然是只把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但是这个钥匙的所有人可以有很多人。但 是 现在你人钥匙，你人其实即为钥匙，人和钥匙是合一的， 是 最后来开这个门。那这公司对于这客户来说，您是属于 B2B。还是说是咱们的，还是说是 如果真的是 B2C 啊，我有两个企业，一个是我投资的一个企业，现在没有在做管理，这个是 2C 端的市场， 还有一个企业是 2B 端的市场，专门针对于那个，就是其实我更多的重心还是放在 2B 的这个市场上面啊，针对于B 端市场来进行研发和生产， 直接面对客户群的需求 啊，对，是的， 哇，听着就觉得这创业的人思维。就会和我们打工的不一样。 其实我还感觉马琳姐很亲切啊，你看她刚刚很平常就说，哎，我有两个企业，就很亲切的说， 这个就跟说我在杭州有一套楼是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 可能包括这个马琳姐她本身是在人民大学现在读这个工商管理硕士， 是的， 可能周围很多同学大家都在创业，所以聊天的时候不会觉得这个圈子很远，可能对于我们这些的没有创业的人来说，可能是觉得圈子大家听着啊觉得蛮震撼的。 对， 那平时聊天都是这样的，内容也都是这样的啊。那是什么想法？什么时候决定让您回到学校里面继续去把这个理论课本再学习一下呢？ 其实当我们工作很多年之后，发现我们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实战经验，那当我们把实战经验想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或知识体系，因为每个人想在发展的过程中想再上一个台阶，其实他是要构建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或知识架构的，就是我用我自己的知识架构和知识体系可以解释一切我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包括商业上的一些事情， 解决很多问题， 对，解决很多问题。就我面临着很多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当这个方法论在你的这个体系目前你做的这些事情里面不够强大去支撑你现有的这些面临的这些问题，你就想到说我的知识体系和我的知识架构 要需要升级， 嗯嗯 啊，需要再上一个台阶，可能才去解决我面临的更多的问题去， 嗯 啊，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就想着那要继续去深造，那 理论是有力量的， 对，重建一套知识体系，啊， 打破原来那种局限性了， 对对，确实是，啊，然后在我现有的知识体系上，再加上我的实战经验，再升级一套。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 就比如说 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如说你在工作或者是创业当中遇到的哪些具体的问题是你觉得要自己要去升级自己的理论架构的？ 哪个问题哪个点让您觉得，哎呦，我的知识储备不够了， 太多了，太多了。 比如说呢？ 其实，还是我们到去创业啊，归结到还是公司内部的管理问题。 哦， 那我们之前更多的管理是说我靠业绩驱动人的积极性，就我的绩效考核和我的激励机制，全部是以业绩为导向的，当你以业绩为导向的时候，其实它会在后面，这你的业绩做得很好，但是你后面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只冲业绩了， 对，可能就是你的内部的管理，你人才的是这种培养计划，或者你人才留住公司的发展计划，这样子的话，其实你靠业绩是没办法进行你公司的长久稳定的一个发展的或长远的一个规划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想着是不是就是 管理上有问题， 对，管理上啊，或者是我需要一个新的突破，或者是我需要和现在的时代，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管理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管理人才，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人去和他们共同去进步啊，这些年轻人，因为现在招的很多都是90后啊，对，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那时代在进步，所以我觉得人也在进步，那我也在这个知识的吸取过程中学习到很多不同的和我之前就是根据实战得来的这个不同的经验的一个重塑吧，我觉得 我们 这样子的。 我们这儿呢也有马玲姐在上学的时候的一张照片，是吧，这人大商学院， 对对， 这是同班同学 的 合影， 是的， 老 MBA 啊，这是哪年的时候？ 这是今年的， 就是今年 啊，对，我为什么留了这张照片，就是这个老师是我们人力资源的老师， 中间最高的那位， 对对对，是的，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 是，对，他那节课给了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人力资源的管理方面，所以我就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纪念意义，虽然我在最边上的， 这是整班同学一个合影啊， 对，是的， 我们这儿还有一张，这是马玲姐在认真听讲的照片， 对，是这个还是蛮有纪念意义，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很震撼的一个事情，我当时去iSoft Stone 软通动力一个做数字城市化的一个公司，非常的厉害。如果现在想去到他的公司啊，好像参观去、参访去，就5000块钱一张票。 哇， 5000， 对对对，市场价格都要到这里了。对， 我头一次听说参观还要这么贵。 参访他的公司的试验，就是他给人的展示的这个平台，去过去之后，发现真的。就是数字化的世界已经到来，你很震撼。 就比如说， 震撼一下我们， 对，震撼一下我， 我们两个小省了这5000块。 现在我们知道那个副中心，正在发展啊，对， 已经在搬迁了， 对，已经在搬迁或者已经有入住了。它在数字化，它有一个数字化模拟的一个平台。就是我在。假如我们这个导播室是我们的控制室，那 他在控制着我们现在。 对，我们在导播室整个这个屏幕上，或者是我们这个模拟的这个盘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放一所学校一个模拟的放在这里，那这个里的拥堵的点会增加20%多少？ 啊，它能计算出来。 它能计算出来。如果我们放一个医院，我们带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市民的便利的会增加多少，但是拥堵的不便利的会增加多少，就是 大数据的时代， 对，大数据的时代，你这个红绿灯某一个很小的点的拥堵点在哪儿，它能迅速的 找到原因， 对，不但能找到原因，而且能迅速的调到那个警察或者是那个民警能到具体的点上，而且在这个楼盘里面你想了解的很小的一个点，你就难以想象的一个地方， 都能到这里能看到。 哦，这样的话， 数字化， 对， 包括我们运河的、有污染点的地方，就是稍微你有一些污染的排放啊、它马上在这个点上就有从绿色显示为红色或黄色，这样不同的污染等级都能看到不同的一个数值。 哦，这又给城市决策的人、就给他们好多这个规避风险的这种建议吧， 起到一种总控的一个。但是这种项目会应用在哪里呢？因为它我觉得应用的方面太广了，那广有的时候就没有针对性了。 其实它 应用在哪？ 它在数字化城市的建设方面，就是雄安的建设。其实我也去过雄安行政服务中心，现在行政服务中心都有机器人啊，小机器人就没有人，然后你上车之后呢，他自己给你开到某一个点去，无人驾驶还有一些无人售货的那个小机器人，就你自己想买什么投进钱自己就出来，他到处跑。 他还给我送到这儿 了。抖音里面那个就一个大妈跟那个小机器人吵架 对话 吵架 对，其实它都是数字的其中的一方面无人驾驶啊，或无人的售货呀，很多方面，或者是雄安的还在城市规划里面，就是它在其实它也在构建数字化城市嘛，就是你能想到的我们用数字来解决的所有的拥堵问题污染排放问题然后呢那个可能居民的生活便利的这些问题 方方面面 都可以在上面看到 这也是马琳姐去学习的一个过程那学习同步也是跟我们分享的一个过程 对，是 很有意义然后我们接着看，这是一张在演讲的时候是上课的时候的照片吗？ 对，这是一张在上课在分享的案例分享的一个照片。我就还在上课的时候蛮积极的，因为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上课的凡是有问题的话我都很积极的去回答去思考去 我觉得你们的课程内容一定是非常有趣的 对， 因为每个人拿来是真实存在的例子 是的是的确实，其实一方面通过老师的讲解或老师的授课这些教授都有很多大的国际集团的一些案例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另外一方面就是同学之间的这些实战经验很多时候会让你耳目一新会让你有很多深的一些思考 同学之间应该有各种领域各种方向的吧 对我们同学其实的领域还是蛮多的那个就是医疗的大数据的然后包括滴滴的 还有滴滴 各行的其实就是一张关系网给散开了 对建筑啊地产啊就我觉得我们班同学的那个基本上 情况 对对对那个涵盖的领域还比较齐全 就跟刚刚我们聊到人脉其实这也是一个人脉的经营哈 对 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当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拿到课堂上的时候会有这么多一个思维这么多的地方来帮你解决 是的 这个课程真的蛮有意思如果大家有这个精力和时间也可以参与这样一个课程工商管理硕士现在很多高校据我了解在北京有很多高校都开设这样的课程包括我们传媒大学的商学院也有现在归到广告学院了是培养的懂管理的传媒人就每个学校针对的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前提也是应该有一定创业经验的人去上这个课会更加的事半功倍对吧你带着自己的经验 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而且是能马上落到实践当中你的课程能够直接转化为你的知识和能量 是 我们接着来看这张照片就是跳出课堂了女总裁的样子已经出来了对着您的办公室是吧 对我的办公室 这个当这办公室看着其实简简单单的哈但是就标准总裁办公室大办公桌旁边有植物一个笔记本电脑平时您在这张办公室之前待的时间能有多长时间 哎呀我一周能够待一天或两天吧因为现在是创业期所以还是处于公司的初创阶段所以要就像刚才你讲的 不着家 对 为什么说的这么心酸 不同的人脉资源要去给大家多交流包括与时俱进的这些技术方面的我也要去学习也需要去交流包括项目的一些开拓和扩展就是其实我觉得有两天的时间在公司主要还是和员工的一个就是具体工作的一些交流或者思想上的一些交流和碰撞多一些 是派发任务那样的回来你都做什么了来挨个来我办公室汇报然后明天再给你下一步该做什么呀 就是那个我觉得就是做的工作时间长了或者是你在一个企业做了很多年 很不自主的会把一些企业的文化啊带到现在在创业的这个企业里面啊，当然也有一些你希望看到一些不好的地方啊改掉的，也有一些就是你要继承和发扬的，或者要去传播的一些好的一些文化。其实我更多的是说把一些好的之前我们在那个团队里面的一些很自觉的很自发的很积极主动的啊去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啊带到这个团队里面。其实我在不在他们好像都 没有很大区别， 对，没有什么很大区别，是的。 哦，员工很给力啊， 能动性很强。 其实边创业，尤其是创业初期阶段，大家都知道都很忙，公司为家哈。 是的。 边创业边上学，会觉得能够精力能够分配得了吗？ 精力还 OK 了，你知道创业者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精力旺盛 啊。对，刚才我们说身体好是第一点。 对，无论睡到几点，无论几点睡，说要几点起啊，都要起得来，而且还要这种焕然一新的啊，就tomorrow is another day 的那种感觉，就很有激情的，打了鸡血的去工作。 对，是那种能看到深夜的北京和凌晨的北京。 我就不行，我就必须得睡足了八小时。 你是中午的北京和傍晚的北京。 我对这个睡眠要求太高了。 其实身体素质和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位的，就是其实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底子，心里面还是有一定的那个什么呢？如果你 自己先评估一下， 对，如果你觉得很累，第二天工作状态不是很感觉很好，那可能就是要多睡眠。但如果是我睡两三个小时或四五个小时，第二天我依然精力很充沛，当然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着我， 一股仙气儿吊着。 就是所以呢，我还是觉得就是第二天那个身体还是很我比如昨天我是3点多睡觉的， 哇， 然后今天早晨也是不到7点钟啊我就起床了， 3个多小时4个小时 就可以完全充足 电了。现在这个状态还是 很好的， 对，很好， 还不错。 刚刚我还想问你平均每天都睡多长时间？ 其实5-6个小时吧， 5-6个小时 整体下来，其实我会周末时候会有1-2个小时中午的睡眠啊，这个2个小时补充我一周的那个睡眠时间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深度的 自律啊， 非常深度的睡眠。 像我们这种时不时就睡一觉的，真的是 真不行， 对，就是时刻在 不适合创业。 对，就是保持着一种精力的旺盛，而且这跟体育锻炼有关系。我发现马琳姐是特别喜欢这个，有喜欢跑步、滑雪和跳舞的。你每周运动的时间会花多少呢？ 现在好少多了，就我觉得在5-6月份之前，基本上每周都有一个，每天都有5公里以上的跑步， 5公里。 哦，其实已经很少了，我们身边的大咖都是10公里、15公里以上。我的师傅动不动就前两天刚参加一个越野赛，160多公里。 我的天， 在全国里面排名， 能快到天津了吧？ 对，差不多。 我的天， 那你是在室内？还是跑就是 在 室 外啊？对， 室外 啊，对，室外， 哇，太不容易 了。洗澡了之后，其实网上有一张流行的这个王健林的作息表，都看到是5点钟起来，要锻炼一小时。 对，其实早起来一点啊，因为能够解决很多那个什么问题，因为第二天早晨还要7点多8点到公司。 对对对，我最近就在健身房，那个。 好，就是我们呢，这因为上半时段快要到一个段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创业者的故事啊！不要走开，青年说继续说。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3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 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懂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活泼西北南，虎卷走西北风，它以566码成绩，祖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又回到了我们的青年说，我们的青年说继续跟大家说啊。刚才我们也跟嘉宾分享了一些他的创业的故事。那么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给大家看过一个创业青年的预告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3分钟的时间带大家看完这一部创业青年的电视剧。然后我们针对这个电视剧里面的一些问题吧，也跟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这个创业青年3分钟的集结浓缩。 创业时代终于迎来大结局，我也终于看完了这部堪称国内首部讲述互联网创业故事的剧集。而我们的主角郭新年的魔晶最终落得一个被收购的失败下场，而且在资本面前，每个人的结局虽然不同，但是这几个创业者都觉得自己不同程度的失败了。男主郭新年从第一集的创业失败、离婚、身无分文，独自踏上了西藏的旅程，到在旅程中寂寞难耐，和女主纳兰打通一个电话开始，一款影响整个移动互联网的软件魔晶的雏形就此萌发了。之后在经历了寻找天使投资、被竞争对手恶意陷害、再到惹上官司，最后在面对资本雄厚的行业大佬李奔腾纷纷离析的初创团队，独自苦苦支撑的郭新年最后选择了妥协，这款语音软件魔晶最终还是被李奔腾收购了。而让郭新年最终认输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他的好哥们罗维在被李奔腾招揽后，依靠大佬背后雄厚的资金实力，迅速开发了一款颠覆短信业务、颠覆通讯、颠覆支付方式、颠覆社交方式、颠覆电子商务的综合性软件腾讯。罗维先一步将郭新年想要开发的功能开发了出来，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最后罗维站在聚光灯下发布了腾讯，在外人看来他好像是最后的胜利者，但是真正的赢家却还是那个老谋深算的幕后操盘手李奔腾。李奔腾为罗维建一座专门开发腾讯的大楼，让他拥有腾讯的绝对控制权，给他丰厚的薪水，但是唯独不给他股份。说到底，这款拥有跨时代意义的软件，李奔腾是绝对拥有者。而且罗维深爱的女人温迪到最后也没有回到他身边。温迪在罗维第一次创业失败后和他分手，随后投入获得阶段性胜利的郭新年的怀抱，最后和富二代金晨结婚。而这一切换来的是他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管理300亿基金，等到3年后就可以拥有6亿的现金和一部分金氏集团的股份。 而我们的女主纳兰最终和郭新年有情人终成眷属。纵然郭新年的梦想是成为像乔布斯、爱迪生和瓦特那样的人，创造魔晶就是向世人证明科技创新，但是在现实面前，郭新年也不得不向资本低头。不过最后郭新年和纳兰重走西藏路，虽然魔晶被收购了，但是至少现在他拥有了爱情。至于那个富二代金晨，身在福中不知福，干尽伤天害理的事，牢也蹲过了，身边的管家承认了一切。金晨虽然被保释了出来，但是他被家族没收了所有资产。通过这一通折腾，他爹金正邦也看清了自己这个儿子的无能，才会用极度诱人的资金交易，让那个精明能干的温迪成为了自家儿媳妇儿，来替他管理家族企业。而在创业时代中笑到最后的，当然是行业大佬李奔腾了。一切尘埃落定后，他和郭新年喝着小酒聊着天，他将自己比作曹操，将郭新年比作关云长。如今收购魔晶，李奔腾坦言自己终于可以不再担惊受怕了。这就像关云长死后，曹操看着他的头颅说道：“午夜情可安息也。”好了，剧中几个主要人物的结局就盘点完了。其实在创业时代中，或多或少会感受到其中角色和事件的影射，细细想来真的很有意思。 他说细细想来真的很有意思哦。我们觉得这样的影视剧其实也有很多啊，比如说像古装一点的，像那个那年花开月正圆， 对对对， 其实也算是一个晋中在陕西那一带的创业的一个故事啊。就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创业的人，这些创业的例子它是需要具备的一定资质，首先除了身体条件、果敢等等的心理状态，然后马琳姐您觉得这个想要创业最重要的特点和最重要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 啊， 就他觉得什么都是啊。那作为您来说吧， 跟得很好啊。 对，作为您来说 是吗？ 当时是您是觉得您已经具备了什么能力才能够跳出来呢？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具备一颗吃苦的心， 吃苦， 创业没有舒适区。 没有舒适区 啊，对，没有舒适区， 对， 没有舒适区，就是这种，吃苦的心是说，无论你是说自己想去改变，还是说外界强加给你，的一些力量需要你去改变，那都必须要做好一些吃苦的准备，因为破茧成蝶，或者我们想去改变，那一定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其实创业就是在一个是一个改变的过程，因为在创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比较严肃聊到这一段，会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特质，可能会不适合创业，过两天又发现自己还是蛮适合创业的，就是在这种自我折磨的这个过程中 反复的来回试探， 对，因为所有的责任你自己一个人要去承担，你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你要去解决，所有的困难到你这儿来你都要说 no problem， 也就是说已经开始就没有退路了， 对，没有退路，我说创业就是你创业者一定是不安于现状，勇于挑战，就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在挑战自己的极限的一个过程，它一定是一个吃苦的过程， 现在很多人会觉得哎，我有个很好的 idea， 然后我也有一个 team，我适不适合创业，那我觉得也希望马琳姐给我们做一些实质性的指导，那我跟阿呆咱们两个想两个项目吧，我可能身份是定在一个工作了五六年有一定积蓄，然后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这个时候我找您，我可能是说我想成立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培训语言的学校，找几个共同是这个行业的人想做，虽然市场有很多了，但是我们做的可能是跟人家的出口不一样，可能更多的是送出去有更多的表现实践的机会，但是我们的资金可能没有别人雄厚，以及我们的时间又没有打得开，因为都是在有在职的，您觉得这种情况我们适合创业吗？ 是不适合创业，就说的还是比较，因为 或者您有什么意见你给我们，就是说我们该注意到什么东西， 因为你谈到这个创业适不适合出来，我有一个项目，我有一帮团队，那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一个点，那这个点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市场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什么都很好，但是市场上的需求时机还没有到，就我们会讲一个 time， 那你现在这个点很早，那也可能这个点很晚，就是一个时机刚刚是不是到来，这个市场的需求是不是刚好在，或者它是有潜质的有潜力的， 市场调研 对，市场调研很重要，就是这个项目一定要是有市场，首先它是要有市场的， 嗯，卖得出去。 对，你也好的 idea 太多了，嗯，对，但是是不是客户需求的，你是不是针对于客户需求来做的这件事情，嗯，这才是最重要的，嗯，你要做好充分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判断，嗯，说它是市场真的是需求的，有这样的一个数据能够支撑你的，嗯，如果你想没有钱肯定是想吸引投资者了， 嗯， 你想吸引投资者，嗯，那投资者要的就是数据，嗯，去支撑你这个 idea 的市场的数据到底在哪里，嗯，啊， 嗯，你像如果我们不是很懂得，商业头脑的，那这种数据的收集是更好的委托第三方公司把我们诉求说好，还是说真的是自己去跑啊统计啊？ 其实投资人没有那么简单的说，他说你去找一个第三方，嗯，或者是你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自己做调查，他就能去投你啊，就我觉得这个时代慢慢的会趋于理性，现在这个天使投资 他的钱也不是那么没有那么的天使，其实 对，嗯，其实他也就要去看，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有一个案例，我们自己要先把它做出来啊，就你的钱很少，但是你不是一上来要花很多钱的那种吧，你自己要先有一个模式，嗯，这个模式在某一个领域已经有起色， 就先有一个样子， 看到市场， 就是，你要比如说你拿到一个孩子再给老师看， 对，先给到一个榜样，就是我这个项目我在某一个点落实成了，嗯，确实它也是有市场潜质的，嗯，啊，现在的关注的人是多少啊，现在就假如说你刚才想举一个做教育的例子，嗯，对啊，那现在我的可能在这个地区我现在这个项目那吸引了多少人啊，那我已经成功了，那我可以复制到哪些地区去吸引多少人，嗯啊，吸引多少人市场去啊，那我想你首先有好的项目，又有好的市场啊，又有好的案例已经在做支撑了，嗯啊，那肯定会吸引投资者的时候会相对来讲要容易一些，或者是他们愿意去投钱给你，但其实投钱他们更重要的还是要看这个团队可塑性，啊，就看这个 还要看团队 啊，对，看团队，嗯，团队很重要，就是想法也很好，市场也很有，你这个团队到底能不能做起来，他要跟你每一个团队的每一个人去聊，你们是不是具备创业的这个素质，啊，这个条件啊，每个人的特点这些啊都要进行评估，人才是永远是天使投资最看重的之一， 嗯，我可能就不创了吧，真的是前期这不真的是不是我们想象的，觉得哎呦就拍大腿，就是项目好就有人来给我投钱， 对， 这真的是做了一个，我觉得马玲姐给我们做了一个实质性的指导，嗯，对吧， 嗯，其实我觉得我也是从我自身的角度， 经验之谈， 对，经验之谈、嗯， 也让我们更理性， 对， 更能够认识自己到底适不适合 那阿呆如果说作为大学毕业生，嗯，想去觉得自己一身才华想去闯一片天下，嗯，成名要趁早的时候，嗯，这时候你具备的条件我们问问马玲姐的建议好吧，嗯， 就比如说啊，嗯，其实我是想让自己代表一个这种身份，就是大学刚刚毕业，嗯，或者是大四大三这种马上要出社会，嗯，这样的一个群体，嗯，他突然就想到萌生了一个想法，嗯，或者是他自己一直在想的一个想法，嗯，就比如说啊，我们前一咕噜上一小时我们提到的那个一个大学毕业生，嗯，学设计的，他要做这个煎饼果子，嗯啊，他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大学毕业，嗯，没有资金，没有人脉也相对少一些，嗯，干一个比如说跟自己专业稍微不太搭嘎的，对，嗯，比如说像我，嗯，我学播音，然后我想干一个甜品店，嗯啊，如果是遇到这种人这种奇葩，嗯，你作为天使投资人，嗯，你要给他什么建议或者是忠告？ 别干了， 首先我不是天使投资人，就是首先不是天使投资人，但就其实我还是说做任何事情需要数据做支撑啊，就是你想出来创业，大学生想出来创业，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大学生创业背后到底成功是多少，失败是多少，我们听到的消息都是成功的消息， 对， 对啊，因为报的都是正面的， 对，报的都是正面的，嗯啊，那我们要看一看背后他失败的是多少啊，成功的是多少，这个比例是多少，嗯，可能因为报的是典型嘛，嗯，对吧，那失败的大多数都不怎么报， 对， 太多了， 我们有一个数据在做支撑啊，说这近五年来呢，大学生毕业的创业比例从2011年的1.6%上升到3.0%，翻了一倍其实，但是呢 创业失败率就高达了70%以上，它的成功率只有2%-3%啊，其实远低于一般企业的创业成功率。 其实大学生失败率这个科学统计的数据啊，不是相信数据嘛，达到98%失败率。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对市场的评估不足，对吧？ 也是异想天开的一拍脑门。 而且还有就是觉得。实战经验其实蛮重要的， 对，其实还是和媒体宣传的，就是或者是我们现在鼓励的，然后呢，大家就想看到的，因为现在互联网很发达，大家看到的肯定觉得我自己有才华，对吧？我看到别的经验，我觉得我可以干呀，没有问题呀。 其实我们鼓励的是有这个条件的人，而不是让大家盲目的去跟风， 其实我们在看真正的很好的一个创业者，或者在大学里的创业者，他一定不是说。我出了大学门我想的这个问题，某的共享单车很有名了，对吧？ 对， 他是在大学里面就开始干这件事情了， 对， 他也在上学的时间，对吧？ 真的是一个年代的人的骄傲，作为女生， 对对， 我们就是他没有比我大多少，但是我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骄傲， 是，我也很钦佩他，也很敬佩他，勇气和胆识和 魄力这种 智慧都兼具一体了，所以我们要看，其实他这个并不是说我出了校门我是这么想的，而是他一直在这个校园里有这样的一个规划，而且在这个规划基础上，它是有一定的人脉资源，做支撑的，也做了很多的调查。 但是很多大学生刚刚毕业的时候，他的人脉其实不是很广， 因为圈子在这里，对吧？ 师哥师姐 都不搭理你， 对，他可以找大家去交流，去多咨询去，或者是到社会上。他中间一定是要到社会上去历练一下去， 对， 不管他做什么，因为你只是学生，纯粹的一个学生，我说出来创业，那我觉得这个失败率可以不言而喻啊， 甚至有些连怎么办这工商执照，连水电费都不知道怎么交，只是觉得哎呦，我有一点钱，我存那儿我就创业，其实我觉得不要把这个辛辛苦苦赚的钱和时间都给浪费了， 对，其实我们没有那么着急。其实真的是创业不是一个着急的过程。我们的虽然说时间流逝得很快啊，但是一定要了解自己，就是你要在历练中去了解自己，要放一放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啊。 然后我觉得马玲姐给我们的感觉性格是比较温柔的，就是作为这种就女性特征性格特别明显的，在我们看来女总裁都是那种霸道的，整个就是雷厉风行的，您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吗？您是这样的一个吗？工作当中 也偶尔是这样子，我 就好像女老板就得是那样的，就得稍微严厉一点， 就员工会听话吧，在您看来管理员工是温柔更好，还是霸道会更好一些？ 不同人的性格铸就不同人企业的文化，铸就不同的团队的一些文化，其实我是从私底下或者是从生活上来讲，和员工去沟通，员工是压力不是那么大的，但是工作起来的话，就是可能还会是另外一种状态， 工作还是有气场， 对，还是 不是很能太好说话，对， 其实还是要有一定的原则性，对， 我看您的这个最近的这份创业，作为公司创始人，一个科技公司啊，成立到现在大半年的时间吧，这段时间其实是一个很难熬的过程嘛，它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呢？ 对，还是蛮难熬的，首先是要解决人才的， 招聘的 人才，这个是，这个是我觉得创业最需要的、最苛求的或渴望的一些，就是和你一起往前走，但是你能够，能够，他是公司赖以生存的人，我觉得能给你有长远的一个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 那你需要的这些人才里面最，你最看重的是哪些素养？ 特质是吧？ 对 首先是品质。这个永远对这个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专业，就是你在你专业性上投入的这些精力，我觉得就是你是不是很积极主动的想去做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平常讲勤奋，勤奋，再有第三个是天赋，就是在某一个领域特别强的人，一定是在某一个领域一定是具有一定的天赋的人，就他在这个领域确实是很 悟性很高，我们一讲就通，然后呢一悟就透了那种的嘛，可能有一个磨练的过程，但是这个天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作为你公司的人才来讲，他一定是在这一方面一定是具有常人不能有的一种天特质然后第四个呢是这个人本身的一些特点，这个特点呢一定是积极向上的， 正能量满满， 正能量满满的就这些我觉得都是我在交流过程中或者我们在一起选择合作伙伴往前走的过程中非常看重的 其实也给我们这些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如果你创业不了，你身上具有这些素质的话，也有可能到创业公司里面去工作，对不对？ 我比较担心的一个点，可能我想的比较多拥有这些特质的人会不会有一些些的忧虑，在于进到我的公司之后，他会有一天带着我的项目自己重新创业因为他的素质足以作为一个创业者。 这个你换 是 我已经有老板思维了。 对，是的，是很多老板都或者是很多企业都面临的一些问题 会把你核心和员工带走的。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尤其是他要兼顾很多你们公司的工种的话他要走了也会很塌，我觉得公司就会塌。 其实阿里巴巴的马老师讲过，就是说到关键问题了。 对，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的。阿里巴巴的马老师讲，现在是马老师，我们称他呀，讲说一个企业不能留住员工，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曾经讲过， 是老板吗？ 对，就是，要么是钱，要么是没有空间。干的不是他想干的事情就这两点我其实不吝啬于把公司的这些股权给到我的员工而且我们也是有这样的计划的就是我们是希望首先要给公司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或者是我们统一的有一个文化价值或者核心价值观在公司里面大家都认存这个核心价值观愿意按着这个核心价值观是往前去走那你的价值观一旦在公司里面确定，你的文化在公司里确定之后，那员工汲取的这些能量汲取的这些意识可能是会随着公司一起往前走的所以一个公司里面往前走就是它是一定要有文化的，就大家为了这个文化去奋斗，去持之以恒的去努力去想把这个目标想去汲取去实现而不是你老板的一个目标是全体员工的 要有价值认同 对要有价值认同 的这种 文化价值观 这种认同体验方式是不是还就是是要说分一些股权给这样的核心员工吗 不只是这些这个其实远不够的 还有情感上的吧 对情感上的 哇好难 其实 当老板真的不容易 其实要敢于或者是你要去舍得去把你的你的股权分下去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华为的我们也知道阿里巴巴这些都是占了很少很少的一点点的股份的所以这也是企业能够往前成长的，因为企业是大家的一旦确定我有归属感我也是企业的一份子那我各个方面都能满足我的需求那我也认同这个价值观，其实我觉得他自己来讲我们换位思考我觉得想去把这个团队带走想去创业的就 很少了 确实是 他在 避免这一方面的 他在你企业获得的东西可能已经大于他在外面自己重新获得的东西所以人在分析完这个人都是会说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个人会选择这个利益更大化所以会规避了他这个可能这个风险 其实另外还是说就是我已经和这个公司融入一体了公司就是我的我已经有家了，我干嘛还要出去再创立一个家呢？ 对， 其实我已经有现有的事业在奋斗了。其实我们要给员工合二为一， 就不分家了 对，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看这个，我们的后台也有网友留言这个 Jason Tao 说了，严重支持马总的观点，感叹号。就是在听我们这个访谈的时候，是获得一种认同感相信也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通过听也觉得。获得了很多，像我们两位一样， 对， 在这里获得了很多 对，刚刚马总也是给我们传达，就是一个好老板要怎么当，一个好员工要怎么成长， 或者说老板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如果想成为老板心中的好员工，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那么，我觉得节目我们时间剩的也不是很多了我们再唠一些干货，能不能也请您在节目当中给现在的当代大学生和一些比较迷茫的白领， 想创业，在创业犹豫徘徊，什么样的建议吧？给一些建议。 好。其实我也是基于自身的经验和大家做一些分享哈，谈不上特别好的建议。我觉得首先要有梦想，我愿意为这个梦想付出行动，我愿意去舍弃，因为你有梦想想付出行动想去做创业，那很多要舍弃很多啊，你是不是愿意去舍弃这些其他的相关的啊，然后去支持你的梦想啊， 有舍才有得， 对，有舍才有得， 这个舍就可能包括说你玩的时间，朋友聚会的时间， 对，朋友聚会的时间，玩的时间，出去旅游，兴趣爱好啊，很多， 还有睡觉的时间， 睡觉的时间 都没了， 对，都有可能要去想好啊，陪家人的时间，这些可能。我觉得创业者一定是一个很辛苦很吃苦的一个过程， 也是开始不被理解的时候， 对，也会不被理解啊，也会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他他是怀疑你啊，对，你会一直会存在一个被怀疑的过程，而且自己内心一定要强大啊，有一个梦想，要有强大的一个心，而且要不吝于吝啬于行动 哦，一定要行动哈！ 对，一定要有行动， 做一个行动派。 因为去创业是想今天有一个 idea， 明天我说我明天再做吧，那一定是今天的想法，我今天要马上把它写出来。 那么雷厉风行。 对，因为创业者就是要有效率，要有行动，对，执行力一定要非常的强。 执行力， 或者是你执行力不是那么强，你找的合作伙伴一定要有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 说干就干。 对， 互补一下， 对，互补。就其实未来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时代，并不是一个你单打独斗的一个时代，一定要找到你身上的特质是什么，谁可以去一起和你一起往前走，去弥补你身上的这些， 互补， 互补，对， 要 合作共赢，对啊。 然后 team time 都讲了啊，时间。团队， 对对，是的，再有就是从本身一定要确实做好调研，就我这个想法不是空想，不是我自己的想法，而是要站在用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是你的用户到底是不是需求？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观第一句话就是一切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就是你要去想 用户第一， 对你不是这个用户。你不能说你有需求，你有 idea， 你想去创业，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觉得我周边的人有需求，我有需求，这块的人有需求，那我想去做这件事情啊。对，那我一定是说，我充分调查了，这种需求可以支撑我去创业这个 idea 啊，去这个量是可以支撑的，所以要做好调研。 我们刚才那个马玲姐简单的给我们总结了一下，选择适当的舍和得，看好团队，做好调研，其实这是一个创业者应该首先具备的几个心理因素，包括是我们看到他这个整体的宏观价值观，包括身体素质也好，包括很多的工作经验，这才是一个创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对，应该有的面貌。 对对，其实我们觉得还是没有怎么想听马玲姐分享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节目的时间要走到了最后了啊， 不是很过瘾。 对对对，今天上午的青年说呢，通过创业方面也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些天啊，我们青年说是每天早上跟大家见面的，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活力 Music 青年广播一天的好节目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王松， 我是观察员阿呆， 明天见。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